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 上集之中，沈秋带着双重人格的许崇光回到了国内。由于在美国，他们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沈秋决定在国内亲自调查。许崇然微笑起来。 不要紧的，沈秋，许崇光不会怪你的。 那样一本正经说话的许崇然，让沈秋有刹那间的错觉，仿佛许崇光回来了。他的眼眶忍不住有些湿热，于是迅速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好好休息一下吧，一会儿你还要陪我出去一趟。 沈秋一边说着，一边关上房门，随后扑倒在柔软的大床上。陈嫂每天都在打扫，即使几天不在家，她的被子上依旧是阳光的味道。沈秋把脸埋在里面，任由温热的泪水打湿背面。 崇光，我很想你。 两年过去了，韩夏的奶奶依旧住在韩夏去世时的老房子里。老太太失去唯一的亲人以后，就变得有点疯疯癫癫的，一直以为韩夏还活着。沈秋敲开门，一个皮肤黝黑、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老太太打开房门，一股恶臭随之扑面而来。 你就是小夏的同学呀？老太太笑眯眯地招手，外面那么冷，快快快，快进来坐。 哎，谢谢奶奶。 沈秋笑了笑，一把拉住想要打退堂鼓的许崇然，冲进了房间。 小夏最近一直没回家，学校里有那么忙吗？ 老太太唉声叹气地说。 跟他说了，让他多注意身体，他也不听，每天就打个电话过来，有什么用呢？拿个作业还要同学帮他，自己回来多好。告诉他奶奶想他了，让他回来看看。 沈秋一边应下来，一边观察着整个房子。房间里乱糟糟的，到处都是堆放的杂物和老太太从外面捡回来的垃圾。虽然早在出事的那一年，许崇光就不顾自己嫌疑犯的身份给过老太太一大笔钱，但老太太一直念叨着要给韩夏存着，所以没动过。 奶奶这里乱糟糟的，也没什么可以招待你们的，奶奶去给你们拿牛奶啊。 虽然沈秋一直说不必了，但老太太还是自顾自地去了厨房。 咱们能不能说重点啊？这太臭了，我快窒息了。 许崇然夸张地翻了个白眼，做出一个要晕的动作。 沈秋觉得肩膀一沉，许崇然毛茸茸的脑袋靠了过来，倚在他的肩膀上。他能感到对方喷出来的些许热气，浑身一颤，想也不想一把把他推开。他刚想发作，老太太却端着两杯牛奶走了出来，里面还飘着两只蟑螂。 奶奶，我们还赶着回学校呢，就不喝了，还得麻烦您帮我们指一指韩夏的房间是哪一间，我们找到东西就走了。 许崇然赶紧站起来说。于是老太太放下牛奶，指了指房门，下一秒许崇然就拽着沈秋进了屋。 现在的年轻人呐，怎么都风风火火的，小夏也是这样。 老人摇了摇头，慢慢坐到沙发上，轻轻叹了口气。房间里光线昏暗，他浑浊的眼里沁出一丝泪水。 小夏呀，奶奶想你呀。 韩夏的房间是老房子里唯一向阳的，阳光洒满了屋子，如果不是布满了灰尘，本该是十分温馨的场景。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床靠在窗边，上面钉着一小排书架，疏松地摆着一些书籍，既有专业课，也有普通的言情小说。床边则是写字台，他的日记本、一些随手写的字条还有笔记都早已被警方作为案件相关的证物带走了。写字台上空落落的，只散落着几本常用的课本。许崇然随手翻开一本专业书，里面掉出一张四级成绩单。 这分数考得不错啊。 许崇然啧啧地说着，把单子重新夹回了书本里。 考得考不好又有什么分别，人都没了。 沈秋随口说着，许崇然耸耸肩，继续翻捡着书本。韩夏显然是极喜欢在书本里加东西的，几乎每一本书都能掉出来一些东西，有的是书签，有的是考试的练习题和卷子，用便签纸记的笔记更是层出不穷。两人翻捡时都要小心谨慎，一不小心就会把东西漏掉。许崇然笨手笨脚的，一不小心就撒了一地，沈秋只好蹲下来帮他收拾。他动作太毛躁，两人的头撞到了一起，这一下撞得可不轻。沈秋低叫了一声，刹那间有些头晕眼花，站不起来。毕竟从去美国开始，他就没有好好休息过。许崇然晕着的时候，沈秋却是清醒的，清醒地想着可能发生的一切，清醒地跟警方编好说辞，清醒地通知许一晨，清醒地把人带上飞机。十几个小时的路程他根本没合过眼，只要一想到许崇光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他就觉得心里狂躁得很。接连的疲惫本就让他有些难受，这一撞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沈秋刹那间头晕目眩，双腿发软，站不起来，只能坐到了地板上。 你没事吧？ 许崇然吓了一跳，连忙扶住他。他们坐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沈秋靠在许崇然的肩膀上，感到一双温热的手贴着他的额头，温暖而干燥，和以前一样。 太累了就先回去，这些事不急于一时。 许崇然耐心地劝阻着。 来，我扶你起来。 我不回去。 沈秋双腿发软，眼神却还是那么坚定。他甩开许崇然的手，轻声说， 我不回去，许崇光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件事解决了。 许崇然崩溃地翻了个白眼， 你傻呀，这么多年没解决的事儿，你居然马上解决了。你别忘了，那个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你。我看不用等他催眠你，你自己就快要把自己的精神搞垮了。 沈秋苦笑一声，感到自己额头上有冷汗沁出来，一片凉意， 可是头脑也清醒了许多。他扶着桌子慢慢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准备继续。许崇然挠了挠头， 实在不行你就把我当成许崇光呗，反正长相一样。 不一样。沈秋停下动作，转身看向许崇然，他们在阳光下静静地对视着，女孩子的眼里并没有焦虑或者伤心，她沉稳而坚强，充满着力量。人的外貌可以改变，灵魂却是不能复制的。许崇光对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灵魂。无论过去一天、一年、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他看着许崇然，满满的深情快要从眼睛里溢出来了，有晶莹的液体在他的眼眶里打转。然而许崇然知道，他在透过他的脸追寻另外一个灵魂。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 即使许多年以后，他也依旧记得那个午后，那是他第一次知道沈秋到底有多爱许崇光。那样的沈秋，那样光彩夺目又坚强决绝的女人，那样永远挺直着腰肢、永远高高在上的女人，站在他面前，平静地诉说着对一个人深沉的爱。沈秋说完，才发觉自己失态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却被许崇然一把抱住。男人抱得太紧，让她挣扎不开。你干什么？沈秋惊叫着。许崇然立刻松开手，不好意思地笑了。哼，太感动了，一不小心入戏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后退，一不小心撞到了韩夏的枕头，枕头落在地上却发出啪嗒一声脆响。许崇然和沈秋对视一眼，同时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兴奋的光。他们合力打开枕套，从里面翻出一本书来，法学概论。许崇然愣了愣， 教科书需要藏着棉是吗？ 他说着把书打开，一张照片从里面飘了出来，那似乎是从什么证件上撕下来的一寸照，上面还有一点点钢印。照片上的男子带着微微的笑容，清秀而美好，被阳光照射着泛着柔和的光芒。沈秋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张照片，全身都忍不住颤抖起来。他想起许崇然说过的话，这个凶手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太多了，用排除法其实很容易把目标缩小到一个极小的范围。首先，凶手和韩夏、温琪的人际关系一定有交集；其次，他能够在你的饮用水里下药，极有可能跟你和许崇光认识。他和沈成阳有仇，他有使用催眠术的能力。排除最后一条有可能隐藏，剩下的你觉得他有可能是谁呢？那么他是谁呢？沈秋伸出手把照片捏在手里，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向许崇然，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说， 你早就知道对不对？你早就知道。 许崇然被他的表情吓坏了，往后退了一步， 冷静点，冷静点，这事儿你得让我从头说起。 他话音未落，门外传来咔嗒一声轻响，房间的门被锁住了，随后液体的滴落声和汽油味慢慢蔓延过来。沈秋收好照片，迅速跑到门边，果然韩夏的房间的门被反锁了。他敲着门大声喊道， 奶奶你在吗？奶奶。 房间外，一身污垢的老人抹了一把脸，目光茫然而空洞，手下却仍然在慢吞吞地撒着汽油。先是客厅，然后是厨房，再后来是次卧和卫生间。他 他仔仔细细地把笨重的汽油桶倒空，嘴里喃喃地说着， 都烧了，烧了，都烧了。 许崇然让沈秋让开，然后开始踹门，门锁被踹得砰砰作响，那是把老式的门锁，泛着崭新的金属光泽。不行，你把椅子拿来。许崇然指挥着，沈秋应了一声，搬过韩夏的椅子。许崇然接过椅子，一遍一遍地用椅子砸门。三合板的木门质量并不好，中间还是空的，很快木门的中间被许崇然砸开了一个口子，汽油的味道扑面而来。视线所及的地方，只见韩家的奶奶正颤巍巍地拿着打火机，因为手都点不着，一遍又一遍地摩擦着开关。奶奶，你干什么？太危险了！老人听到声音，抬起头来空洞地看了他一眼，竟然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那样子实在有些惊悚，沈秋忍不住后退了一步。下一秒，老人终于打着了打火机，火星点着了老人身上和脚下的汽油，刹那间他的浑身燃烧起来，痛苦的哀嚎声仿佛野兽的嚎叫，响彻整座老房子，地板飞快地燃烧起来。不过几秒钟的时间，门外已经是一片火海，空气里都是烧焦的味道，浓烟滚滚。沈秋被呛得后退了几步，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又是催眠术！许崇然气急败坏地大吼，刚才真是大意了。还好这房子是在二楼，窗外也没有防盗窗。许崇然迅速把窗帘扯下来，撕成一条一条的绳子系紧，一头拴在窗框上，一头垂下去。此时浓烟滚滚已经开始充斥韩夏的房间，沈秋仍然没从方才的景象里回过神来，他不停地问，为什么，为什么。许崇然拉过他来，现在没空解释，先走再说，你想被烧死吧，他气急败坏地说着。沈秋却好像被刚才接连的打击震撼到了，呆呆的仿佛木头一样，没有丝毫反应。眼看着烟雾越来越浓，许崇然把沈秋圈在怀里，狠狠地吻住了他的唇。唇齿纠缠之间，沈秋在浓烟中看着许崇然的眼睛，明亮而坚定，就像是曾经无数次在黑暗中指引他前进的那个男人一样。刹那间，沈秋有了一种错觉，好像眼前的人不是许崇然，而是许崇光。崇光，是你吗？崇光。沈秋一边问一边哭，也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呛的，眼泪不停地从眼角滑落下来。现在给我抓紧绳子滑下去，许崇然命令着。沈秋呆呆地点点头，由着对方把他推到窗边，抓住用床单和窗帘临时做成的绳子，慢慢地滑了下去。随后许崇然也下了楼。此时浓烟和尖叫声已经惊动了旁边的居民，大家围拢过来，好奇而又恐惧地打量着沈秋和许崇然，直到警车和消防车齐齐赶到。怎么又是你俩啊？我说许崇光，你可真是丧门星啊，走哪儿哪儿出事，你又不能乖乖地待在家里啊。接警的警察正是陪同许崇光去美国的李局，一见到他俩忍不住贫道，你属柯南的吧？许崇然却没有心情再和他们开玩笑。走吧，去做笔录，然后很快就有你们忙的了。啊，韩夏的案子有新线索了。一到李局的办公室，许崇然就拿出那张证件照。这张照片是我们在韩夏的房间里发现的，这个人叫栾池，是沈秋母亲的养子，有绝对的动机对沈成阳进行虐杀。许崇然拿着那张遗存照片说，这样就对上了。还记得沈成阳案我给出的分析吗？这个凶手对沈成阳有着很深的恨意，极有可能在幼年时受到过虐待，是个无神论者，精通逻辑学和心理学，并且不是第一次杀人，心思缜密大胆，有可能有不良的性癖。栾池全都符合，并且他认识韩夏、温琪和沈秋，对许崇光就是我的事情非常了解，他曾经游学美国，